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轻松的音乐。那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信息，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那也是在新春来临之际呢，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将会在1月7号到25号重磅归来。众多顶尖的艺术家和还有十支国内的一线的演出团体，他们组成了强大的演出的阵容，奏响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这是用冰雪点燃热情，共赴一场盛大浪漫的冰雪之约。那在2022年，永恒的魅力，我们一直在说古典无处不在，期待和你相遇的那一天。现在我们就走进将会演出的国家大剧院在1月7号到26号的演出的介绍。我是王卓，欢迎你。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那最先听到的这样的一段音乐，就是将会在1月9号演出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曲子并不是特别熟悉，先来听一听，一会儿为您介绍。 耳边的管弦乐充满了运动的动感。那这也是来自于美国当代作曲家麦克托克在1996年为亚特兰大奥运会创作的管弦乐作品《标枪》。那此刻听到这样的音乐呢，也是要特别和你分享的是，就在北京冬奥会人们的热切期盼当中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候，国家大剧院月相约喜相逢2022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将会在1月7号到25号重磅归来。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听到很多交响乐团和音乐家们他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些我们熟悉的不熟悉的这些音乐。那所有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充满了祝福的特色。国家大剧院2022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呢，将围绕的就是冬奥会与祝福这些主题展开他们的演出。其中从1月7号到8号举行的呢，就是国家大剧院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的一场音乐会。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曲目呢，是在1月9号青春张毅与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音乐会他们来演奏的音乐。那我们现在也是先听为快。 绝对喜庆的音乐，好像一听到这样的音乐年马上就来了。那今年呢，在国家大剧院他们的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当中呢，其实像往年一样，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是在2013年策划推出，早已经成为了北京观众在元旦期间的固定的期待。那也是为了营造这种轻松喜庆的节日氛围。那在音乐会的曲目的选择上呢，有很多中国的音乐，比如说现在我们听到的春节序曲啊。还会有像燕赵风、土风舞、民族大团结都会出现在这个系列的音乐会当中。那系列音乐会呢，在1月7号开始到25号，所有的在这些天里面，我们都可以选到我们自己喜欢的曲目、喜欢的乐团和喜欢的音乐家。那古典就是无处不在，期待和你相逢的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再相逢呢？在音乐会里面，随时都可以。 Thank you.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音乐呢，都是在1月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的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当中将会演出的一些曲目。那在系列音乐会当中呢，众多顶尖的音乐家将和10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奏响的是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那就在1月7号到8号举行的冰雪浩耀合唱冬奥国家大剧院和中央乐学院联合的音乐会呢，围绕的是冰雪的圣幕、双奥之城北京、热情的节日气氛，还有爱与英雄这样的主题奏响。其中有德文夏克的狂欢节序曲，还有陈其刚以京剧曲牌创作的那种满满的京腔京韵的京胡与乐队的小开门，另外还会有非常欢快的冰雪圆舞曲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音乐会里面可以现场听到的。那其实在这样的系列音乐会1月7号到25号多场音乐会当中，除了有著名的中国曲目，还有很经典的西方的管弦乐呀，还有一些和乐队合作的这些协奏曲啊，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你喜欢的古典音乐。 号起，每天下午1点半登录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3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 耳边是欢快的民族大团结，这是在1月9号的青春张裕与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里面会演奏的一些曲目。而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呢，会有一些中外经典曲目同台，比如说像刚才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听到的那首《标枪》，也会在这首这场音乐会当中出现，还会有《春节序曲》呀，都是节奏非常鲜明的这些演奏吧。那这也是迎接北京冬奥会大幕的拉开，那今天我们也是提前感受音乐的氛围。

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这些音乐呢，都充满了节日的氛围，好像这些音乐一响起，满满的新年氛围感就拉满了。那此刻听到的这也是法兰多拉舞曲，这也是会在今天向你介绍的这些系列音乐会当中会演出的。在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将会在1月7号到25号重磅归来。那在系列音乐会当中呢，众多顶尖的艺术家将和十支国内的一线演出团体组成强大的演出阵容，奏响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用冰雪点燃热情，共赴一场盛大浪漫的冰雪之约。那此刻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系列音乐会的内容。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 月将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在系列音乐会当中呢，名团名家云集，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像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等国内一线的指挥家，先后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还有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及合唱团、中国乐派国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等国内一线的这些演出团体。那此外呢，像小提琴家吕思清，像京胡演奏家王爽，二胡演奏家宋飞，京剧表演艺术家迟小秋等等国内知名的艺术家也都会倾情加盟到我们的系列演出当中。那这个系列演出真的是让人觉得新年的氛围，月相约喜相逢，这是很多乐迷朋友在新年期间一定会光临的系列音乐会，已经成为一个每年都会打卡的地方，打卡的音乐会。听着耳边的瑶族舞曲，特别介绍的是在系列音乐会当中的两场民族管弦乐队的音乐会，在1月16号和19号分别举办两场民乐音乐会。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将会以风格多元的作品展现中国民乐的传统与时尚。那在这里面呢，也特别介绍在1月19号这场音乐会是由中央民族乐团，而指挥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刘沙。那在这两场音乐会当中呢，有我们现在听到的瑶族舞曲，还有赛柏舞曲，还有丝路风情包括一些作曲家们创作的音乐。那在喜欢民乐的朋友当中，这两场音乐会我觉得肯定是会选择的。民乐就会让人有一种听起来很舒服、很自豪的感觉。 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在1月7号到25号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那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音乐会呢，还有为了呼应一起向未来的恢宏的愿景，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特别策划了两版的欢乐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乐圣交响乐的巅峰之作，其中的欢乐颂更是以崇高的精神境界鼓舞无数的大众。1月15号和23号中国交响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乐团将分别奏响贝多芬版和马勒版的贝九。那今天我们也是来感受一下贝多芬欢乐颂，每一次我们都可能只有这个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人心的光辉再次展现。国家大剧院2022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围绕冬奥会和祝福主题展开了演出的策划。那今天呢，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1月7号到25号系列音乐会当中啊，这些音乐家和有乐团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中外曲目。特别介绍1月25号是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的收官之夜，北京交响乐团将会以约翰施特劳斯笔下活力盎然的春之声圆舞曲，还有充满年味儿的金蛇狂舞，还有二胡曲除夕、京韵大运河、京城大运河等选段的曲目来迎接农历新春的到来。那我们现在呢，也提前感受一下春的氛围。